吹，就算全世界在下雪，就算候鸟已南飞，还有我在这里痴痴地等你归。 继续，你说的。

想念还在等待久远，我拉的线呼吸离开的温柔，不再在意旁的寂寞，像我 声音，你的呼吸像雨滴。